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，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？道理空洞，情深意重，长出我一生无畏形容。往日思量，浮世空难，走一路写一路的阑珊。活该落单都要扯满，春风让我在城关，在那边忙完。 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

去去倾斜，静静安歇。